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庆祝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座谈会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主动担当外宣使命，以我为主，融通中外，敢于斗争，通过电波网络等媒介广泛宣介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通过声音和形象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和离退休老同志干部职工代表发言。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日语广播，标志着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立。目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使用44种语言进行国际传播。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引起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增进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总台记者郑树、吴媚苗、刘慧民报道。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在此关头，我们更需要增进思想沟通，促进交流合作，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这引起与会嘉宾的强烈共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爱： 现在呢，国际上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呢空前的增多，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呢比过去更加的复杂，我们面临很多呢挑战和考验，尤其需要呢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呢，对于呢世界读懂中国、中国读懂世界，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周红： 百年变局这样一些变化呢，挑战不仅是对中国的，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我们沟通，共同的应对那些不太确定的挑战，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麦肯锡公司前全球董事合伙人、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唐瑞斯： We need to understand China. 我们需要了解中国，这对于当今世界各地促进相互了解很重要。我认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真正的学习，和人们交谈、理解和深入研究。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并表示将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做贡献，让世人看到了百年大党的责任担当。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我们要帮助说世界来理解中国那些的话是怎么走过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那些的话过程中扮演了什么的角色，所以我们要同世界各个国家分享我们那些的话的经验。 探索亚太电视网内容副总裁魏克然： 我认为另一点很重要的是，习近平主席传达了改革开放将会持续下去，中国的核心政策仍在继续，并且为了适应新时代要求正在调整和演变。 英国知名纪录片导演柯文斯： 中国需要被理解，而不是被误解。我认为像中国一直在做的一样，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对中国来说更好，对世界更好，对世界和平也是更好。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视频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为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进一步把党史学习教育引向深入，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百问》，目前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结合上，梳理出130多个关于党的历史的重大问题，以问答题的形式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和科学正确的评价，观点权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朴实，可作为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辅助读物。 中国经济年终特别报道，奋进2021。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汛情等不利影响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保障能力不断增强，转型升级深入推进，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中国之声年终经济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天播出，提质增效，韧性强。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隆冬临近，各地能源企业开足马力，抓紧生产。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承担了今冬明春全国多地共154万吨的煤炭保供任务。在装车站内，储煤仓里的煤炭通过全封闭的传送带被直接装载到货运列车车厢内。中煤西北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峰说，能源保供政策发力，全区煤炭产量显著增加。 第四季度约计划产量420万吨，在此基础上计划增加90万吨，增幅约21%。另外，提高了单位约煤生产效率，日均产量约5.7万吨。 得益于优质煤炭产能提速释放，我国工业生产增速回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0月份，我国原煤产量呢同比增长4%，增速呢由上月下降转为增长。那么市场紧缺的金属集装箱、集成电路的产量分别增长76.2%和22.2%，铁路、水运、货运量和周转量的增幅呢均比上月有所提升。 在 5G 网络、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有世界工厂支撑的广东东莞今年加速华丽转身。上半年高端装备工业发展表现出色，其中工业机器人增速达到123%。广东一家科技公司工业机器人产品经理郑存远告诉记者，上半年公司机器人销量已经超过去年总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选择让机器人帮助他们实现转型升级。 比如说像食品啊、包装、化妆品等等，这些都可能是那些在未来中国轻工业转型之后非常需要机器替人的一些行业，把用工变得更简单，把成本变得更好。 今年前10个月，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9.5%，绿色智能产品产量快速增长。10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4.7%和4.7%，增速较上月分别加快0.7和0.4个百分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靓丽成绩单的背后显示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进一步增强。 制造业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底气和我们最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我们不能满足于原有的这种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位置，不断的迈向中高端、高端，那么向供应链要效益。 十月份，我国近80%消费品大类行业增加值增速较上月加快，消费拉动力明显提升，同时工业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在一系列有利因素推动下，我国工业经济发展未来可期，也将为世界工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当中呢，我们国家配套比较齐全，生产规模呢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样一个生产制造能力呢，对全球的供应链的稳定，就在疫情的这个压力之下，它发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74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其中谈判成功的67种独家药品